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地。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意义非凡。为了证明清白，胡闹着手调查真相，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欢迎收听小说《古玩生死局》，演播满涛。 我是真没想到，陆素心竟然哪壶不开提哪壶，他当着福田的面提起了我几年前仿制的元代青花月眉文瓶。我不知道陆素心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过这番话果然引起了福田的兴趣。 胡桑，这样的宝贝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我知道陆素心是故意这么说的，只能打马虎眼。啊，嗨，那是个鬼货。 鬼货？ 福田有所疑惑，老九在一旁连忙解释。 哦，嗨，福田先生，这是个土话，就是指那些个从古墓里盗出来的东西。 福田马上会意的点头。我不准备在这件事上跟他纠缠，同时也担心陆素心会再说什么，便马上转移话题。 嗨，福田先生，我们还是谈正事吧。啊， 说完我瞥了一眼陆素心，发现他也在看我，我立马心虚地挪开了视线。这个女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我更担心的是她会不会影响到这次交易。老九在一旁也赶忙附和， 哎，对，我们谈正事啊，谈正事要紧。 四个人落座之后，福田开口。 胡桑，虽然上次匆匆一见去看了几张照片，但我还是非常感兴趣，这次我可是带着诚意相邀的。 说着他拍了拍身旁一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不用问，那里面肯定全是钱呢。既然对方已经表态了，那我也得表示一下。于是我解开中山装，从内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小盒子，放在了茶几上。 呵， 福田立马往前挪了挪身子，盯着那盒子。我一笑，伸手打开了盒子。福田先生，请过目，清代冰种翡翠玉镯一枚。哎呀，这件东西那可是当年随慈禧太后一起下葬，后来被军阀孙殿英炮轰东陵之后从墓中盗走，最后流落民间。这些信息吧，上次我已经跟他说过了，还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让福田相信我所言非虚，所以这次东西一出来，福田眼睛都直了。但是我发现一问题，陆素心可是镇定自若，就好像眼前的东西并没有引起他多大兴趣。慈禧太后爱翡翠那是天下皆知的事， 以至于当年的王公大臣们都绞尽脑汁去搜罗天下的翡翠珍丸献给他。而孙殿英呢，为了军费挖了慈禧墓，导致墓中无数的奇珍异宝都流落民间，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那对传说中的翡翠西瓜了。看来我之前准备的资料和说辞已经牢牢地套住了福田了，所以他早就迫不及待了，兴奋地盯着盒子里的玉镯，嘴里连连说着我听不懂的日语，什么瓦达西瓦这个那。看福田这样啊，连一旁淡定的陆素心也忍不住好奇起来了，盯着盒子里被黄色锦缎衬着的翡翠玉镯。不过陆素心的眼神中还是带着一丝让我不大舒服的怀疑。兴奋之余，福田这脑袋还是清楚的，于是对一旁的陆素心说道， 陆小姐，麻烦你来看一下这个玉镯是不是真的。 我心中冷笑，这日本人前脚还跟我讲素质，后脚就不懂礼貌二字，居然当着我的面直接问真假。这种情况在国内，如果自己没有把握确定年代的，就会请个师傅来看看，那还得尊一声长眼呢。哼，就算师傅看下来觉得东西不正宗，那也会顾及卖家的颜面，委婉地说一句看不好，买的人心里就知道个大概了。生意固然重要，但道义也是不能丢的呀。面对福田的提问，陆素心先是摇了摇头，然后又点了点头，顿时这下可就把福田给搞糊涂了，忙问， 这是什么意思？ 陆素心说，初步看来，这个手镯玉质晶莹，黄绿两色色彩浓郁，呈青翠欲滴之势，无疑是 A 货翡翠。不过到底是不是如胡先生所说那样是当年慈禧太后戴过的手镯，可就还需要进一步检验了。毕竟一件品相好的 A 货手镯和一件慈禧戴过的手镯，从价值和意义上讲都有着天壤之别嘛。 对对对， 福田赞同的点头，一旁的老九也笑道，那是那是，这老佛爷戴过的手镯那就是国宝啊，自然是价值连城了。这家伙比我还心急，就惦记他那佣金呢。福田站起身，非常诚恳地对陆素心鞠了个躬， 陆小姐，那就请您代为鉴定吧，辛苦了，阿里嘎多。 陆素心点点头，回头问我，可以吗，胡先生？其实我呀，我是真心不想让这个女人鉴定，但现如今呢，也是身不由己了，只能点点头。倒是老九慌里慌张地说， 那陆小姐，您检查的时候千万小心点啊，这可是国宝啊，国宝别脆了。 陆素心莞尔一笑，拿出一些鉴定工具，他开始检查了。福田满意的点了点头，不想打扰到陆素心，便把我拉到一旁说， 胡桑，如果手镯鉴定下来没有问题的话，你觉得怎样的价格比较合适？ 我心想，你终于说到钱了，我便伸出一根手指晃了晃。福田试探着问， 十万。 福田先生，你也太小瞧我了吧，啊，十万，你要能买个慈禧太后的玉镯，这个我白送给你，行不行啊？ 一百万啊。 一直支着耳朵听的老九震惊地叫了这么一声，福田也是惊到了，将信将疑地看着我， 胡子虚吗？ 我缓慢而肯定地点了点头，不多，就100万。100万是什么概念？其实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是从没见过这么多钱。不过呢，按照这个年代的平均工资，大概是一个普通人 200年的工资吧。我知道我目光短浅，不懂什么通货膨胀，反正这一单要是成了，我就再也不用干这行了，直接我远走他乡过我的逍遥日子去。其实刚开始我真没打算要这么高的价，本想要个20万就差不多了，但就是在来之前遇到了峰哥那王八蛋，让我决定孤注一掷了，拿了钱我赶紧走人，谁也没别想找我。我看福田有些犹豫，知道不删点风点把火他就要跟我讨价还价了，我便马上说，福田先生，我这个是一个崩价，我就是认准了绝不降价。这么跟您说吧，您只要把这个翡翠玉镯拿到国际市场上去，别说100万，10个100万都不止吧。我自己是没这样的渠道，要不然我何必让你赚这个钱呢？所以100万真的不多啊。我又给他举了个例子，听我说完之后，福田这表情可也就舒缓下来了，看来他是被我说动了。我给他举的例子正是极负盛名的富春山居图。事情就发生在去年的北京，明成化年间书画四大家之首的沈周所绘制的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以880万的价格被拍卖，这还是国内的价格，如果拿到国际市场上去远不止这个价。而假如拍卖的是真正的富春山居图，那价格就完全不可估量了。福田指了指沙发上那个公文包说， 只要陆小姐鉴定下来没问题，这个包里的30万就当作是定金了，明天我会把剩余的钱全数交给你。胡桑， 没问题，你方便就行啊。 我话虽如此，心中却是有一丝担忧的，目光也落在了陆素心的身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古玩生死局》。 陆素心先是用放大镜细致地检查了一遍，然后他伸出一根纤纤玉指，沿着手镯的外侧慢慢地摸了一圈，又沿着内侧摸了一圈，最后还将手背轻轻地贴在了玉镯上。陆素心这番动作真是相当优雅呀，就像品茗一般，但是呢，眉宇间却若有所思。福田看了看陆素心的神情，有点迫不及待了。 陆小姐，这到底怎么样啊？ 陆素心笑了笑，这翡翠的鉴定方法通常是一看二摸三掂量。 这什么意思？ 所谓看，就是看翡翠的翠性、结构以及颜色。翡翠又称硬玉，最大的特点就是翠性。简单说，翠性是指翡翠表面能直观看到的矿物节里面的反光，这是翡翠中主要矿物颗粒的大小和结构在肉眼观察下的直观表现形式。结构看的是质地粗细和透光性，而颜色就是看色根。因为如果是造假注色的翡翠，通常都会有雾状的色团。陆素心说完冲我一笑，胡先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呀？ 我笑了笑没回答。陆素心倒是也没觉得尴尬，继续说，目前我看下来，先不论这个玉镯的真假，至少在品相上它已经近乎完美了，没有任何杂质和裂隙。另外就是高绿的冰种翡翠本身就难得一见，而这种满绿的更是万中无一的罕见品。福田先生，光凭这一点，这个玉镯就相当值钱了。 有戏！ 福田听了之后十分高兴，连连点头，盼着能成的老九呢，一听陆素心这么说也乐得跟条狗似的，唯独我 心里头咯噔了一下。陆素心那句不论真假，他是不是故意的？陆素心接着说道，其次是摸，翡翠的预热和散热都很快，因此可以贴在脸上或手背上感觉一下，触感冰凉的则是上品，会有沾手感的则是次品。福田问， 那陆小姐，你刚才用手指摸了几圈，又是为什么？ 所谓时欲久闻，而辨别闻与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手指去摸。闻者是玉石类天然形成的，不会产生任何硌手的感觉，但裂的就不同了，即便再细小的裂纹也能感觉得到。 话虽如此，但实际上这非常考验鉴定者的功力，可不是任何人都能摸出来的。 陆素心年纪轻轻就能有这份手感，实在是不容小觑啊。 老九猴急地问， 那还有三鞭令呢？ 陆素心却看着我笑道，若没有胡先生的同意，我可不敢轻易动这件东西，万一磕着碰着，我可是承担不起啊。 咱们中国有句古语叫伸手不打笑脸人，更何况是一个巧笑嫣然的美女呢？那我只能说， 嗨，没事，我相信陆小姐的手比那位砸了袁青花的朋友要稳得多。 陆素心嘴角一翘， 那是自然， 说着便伸手拿起手镯轻轻掂量了两下，那力道和速度可谓十分专业老道啊。 福田在一旁问，怎么样？ 我双手抱胸淡淡地说，翡翠的密度是 3.34 克每立方厘米左右，要高于寻常的软玉，像陆小姐这样的行家里手掂几下就能从翡翠的压手感上判断出来品级吧。 说着我便走到陆素心的面前，示意他把玉镯交给我，然后我又问小日本福田， 福田先生，您这儿有没有牢固一点的线啊？ 牢固一点的线？ 没等福田反应过来，陆素心说道，这根行吗？只见陆素心把长发往后撩起，然后从白皙细嫩的脖梗上取下了一根细细的红绳，红绳上挂着一块小小的玉片。我没看清楚那玉片是什么样子，但是从灯光反射的淡雅光滑色泽中判断，这肯定是一块上好的美玉。 我有点尴尬 啊，这个可以是可以，他只是…… 还没等我说完，陆素心便爽快地摘下了玉片，把那根红绳递给了我。我接过来，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我总觉得这根细细的红绳上还带着陆素心的体温呢。 我把红绳的一头在手镯上打了个结，然后拎起红绳的另一头，玉镯便在红绳的牵引下悬在了半空中，不断地微微摇晃着。 福田担忧地问，胡子，你觉醒干什么？ 估计是怕我一个不小心就把这件国宝给摔了呗。 我没搭理他，气沉丹田，稳如泰山，一直等到玉镯不再晃动为止。在此之前，我已经取过了茶几上一个干净的银质咖啡勺。各位，请仔细听。说着，我用银勺轻轻地敲了一下玉镯，银玉相击，顿时发出了一声脆响。这声响大约持续了几秒钟之后，才慢慢散去。我收起玉镯，看见三个人这表情不一，我先问老九， 哎， 怎么样啊，听出什么来了？老九跟个二傻子似的一直摇头， 我知道他也听不出什么来。我瞪了他一眼，又转头问小日本， 福田先生你呢？ 福田在那一边比划一边， 声音好听，就像， 绞尽脑汁想要表达一下感觉啊，但是因为他这汉语水平有限，哎，一下子词穷了，脸憋得跟便秘似的。 陆素心在一旁悠然说道：“清脆悠扬，余音缭绕。”这番话引得福田立马点头称是：“ 哎，是是是是。” 没想到胡先生还懂得听音辨喻这样的技法，实在让人开眼呢。 我把解下来的红绳递还给陆素心：“嗨，我这也只是略懂皮毛而已，曾经有缘受高人指点过。” 胡先生谦虚了，听音辨喻乃是玉器鉴定中的独门绝技，而且已经失传，就算是我这种从事了多年古董鉴定的人，也只能勉强听个音色，却听不出其中的奥妙。 福田不知道我们在聊什么，好不容易才插上一句嘴问：“ 你们说的听音辨喻到底是什么呀？” 那是在前三种方式之外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依靠玉器发出的声音来辨别玉器的品质，音越刚越清脆越好，越闷越哑越刺。普通人自然是听不出其中的区别，但懂得听音辨喻之术的人却能够从音色和音律之间发现肉眼都无法观察到的瑕疵。这有点像人鼻子和狗鼻子的区别，人对气味的分辨力是很差的，狗却能分辨出200万种气味，任何细微的气味在狗鼻子下都是无所遁形的。 陆素心笑得暧昧：“ 胡先生这么做看来是以此明志啊。”“ 有许。” 福田听了连连赞叹，看来是对我主动这么做相当满意了。其实关于这听音辨喻之术啊，有一个十分传奇的典故，说的是以前有一个玉石商人，天生就有一对火眼金睛，见玉赌石无一不精，所以呢他买入的玉石那都是上上之品。可是也正因为如此，他遭到了同行的嫉妒了，被人暗中下毒残害。虽说侥幸逃过一死吧，但是一对招子那就是两只眼睛全部失明。不过即便这样，此人却也是秉性难移，还是痴迷玉石，因此就自创了一套听音辨喻的方法。哎，结果他发现没瞎的时候所购买的玉石用眼睛观察已经是毫无破绽了，可是用听音之法居然发现了不少细微的裂纹和瑕疵。于是这位玉痴就把这些个经验技巧总结梳理又不断改进，最后著书立说，名为听音辨喻。不过只可惜在他死了之后，这本秘籍就因为战乱而不知所踪了。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而在这阴谋之中，更是一个深藏着曾经左右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本书已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演播满超，编辑张璐。 福田会掏钱买走玉镯吗？胡闹将如何面对陆素心的考验？最后胡闹做生意把自己做进了公安局。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明代大报恩寺琉璃佛灯重新现世，却有意外被盗，而在搜寻过程中居然又出现了另一盏佛灯，